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意流入眼，我听你唱惊喜，就能立下车仙台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上的绿衣签儿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的仪式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评书联播，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姚蒙把脸甩过来，闭上来。外边给我备马胎叉，在我活捉刘福生，立首功一件。转身他出去了。西吴王心中暗自思想，这个飞叉将姚猛有两下子，准能赢。又等的时间不大，再看庄客们把姚猛给扶进来了。这姚猛也没刚才有精神了，口角流着鲜血，又败回了一个。朱元璋一问才知道，叫颍州王刘辅征枪里加鞭，正揍屁股上的，好像没给打死。哎呀，朱元璋心里说话，是吹牛的人都没能耐，你看刚才那能耐有多大啊，出去就回来了。看来这庄子是不能待了。几个人正在为难发愁的时候，连龙一打，在外头蹦一个人呢。这人说话细声细气儿，来客人了，我见一见。朱四爷想什么声这是，低头一看，呵，这人长得身高不满5尺，瘦小枯干，枣核脑袋，黄焦焦的眼眉，一对小三角眼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小鹰钩鼻子，樱桃口，满嘴芝麻粒的牙，俩小山峰的耳朵，多少有点断梁胡。到头上一看，头上戴着青缎的软包巾，周身穿青遍体挂造，寸牌骨头钮勒着狮子派，大带沙腰，骑马叉蹲裆滚裤，抓地虎四喜快靴，斜挎白布囊，在背后鹿皮套，背着一对月牙连环铁棒槌，这兵器挺特殊啊。朱元璋不认得他是谁。这个人刚一进屋，就见大刀将张成看看，我说，来不来客人跟你没关系啊，你溜达溜达，出去。飞叉将在旁边说话，出来呀，出去，我臭贼。朱四爷一听，怎么回事，臭贼，怎么他们家还养个贼呀？不了解情况，不便说话，朱四爷就看着，就见这个小个把脑袋一拨来，我说咱说话都和气点好不，张嘴贼长，闭嘴贼短，这位就往外撵我，我这怎么回事啊？看我貌不惊人，艺不出众，你们就这样对待啊？别那样，这叫狗眼看人低。我为什么来呢？我听说你们这出了事儿了，来了个什么颍州王刘辅生，跑这搅闹庄村，把你们都打伤了。我觉着呢，在这吃了你们几顿饭，无恩可报，给你们出出力气，把这刘福生鼓得死了呢，也算尽我一份心。没想到好心变了个驴肝肺啊！我说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张成一听，我说您呐， 把您那能耐收起来吧。我张成也不是说句大话，我好功夫练了20多年，出去我就跑回来了，好像没死了。我这外甥的飞叉匠这么大个头也造这模样，何况你这小个儿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，摁吧摁吧不够一把，人家拎耳朵啪就把你摔死，你能行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严爷子说你狗眼看人低，你还不服气儿？我说那个头大有什么用？你怎么就见得个头小没能耐呢？猪肝子个大空躺的，金刚钻个小能揽瓷器，哎，就冲你们俩说这话，三班了，你们在这等一等，我现在就出庄，我要不胜了刘福生，我是你俩的大的孙儿。朱四爷一听说话怎么都这么客气，这哪儿来的这是？ 张成和姚猛一听，是吗？好，小子你就出去，你要真赢了的话，我们拜你为师。 好了，磕头吧，我收徒弟了。 废话，你得赢了才算数呢。 好，我未出去以前，我得先见见明主，把话说清楚了。说完了，到了朱四爷的面前，扬起脖来看了半天。对，是这模样的，错不了。阁下是西吴先王吗？ 啊，正是小王。 哎呦，哎呀，可把您给盼来了啊！王驾千岁在上，臣给王驾磕头。 他跪下，朱元璋赶紧用双手相搀。这阵张成就说了：“主公，别收他，他是贼，别收贼。” 哎，我姓张的，你怎么就知道我是贼呢？一会儿咱俩再算账。主公您别听他的，刘伯温刘先生您认得吗？ 那是本王我的军师。 好了，那就好办事了。前些日子我见着刘军师，刘军师就说现在出了位明主，就是您呐，让我把这能耐全都给贡献明主，我也乐意呀。因此这才来到张家庄，没想到今儿个跟您碰上了。主公，听说您遇上危险了，好在呢转危为安，唯独这个后患还没除，就是这刘福生这小子还蹦跶呢。您稳坐钓鱼台听候喜讯，微臣出去把他掐死，回来向您报功。朱四爷一听，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，老的少的个大个小都会吹牛啊！你瞅这位这德行，吹得比那两位还厉害。壮士，您贵姓？ 哎呀， 您怎么还这么客气？我姓徐，我叫徐芳，有个外号叫短命丁。 朱元璋好像没乐了。 心说话，看你这模样活不长。 哦，那么你敢大战刘福生？ 敢，也不是我说句大话，刘福生算哪头葱啊？啊，他算哪头蒜呢？我要赢不了他，我这能力不白学了吗？ 那么这个人是谁呀？ 这个姓徐，叫徐芳，外号就叫三尺短命丁。这个徐芳是怎么个出身呢？原来这里边有段插曲，在名英烈当中有四位有名的高人：南侠王爱云，北侠唐云，中侠晏荣，剑侠吴真，都是一个师父教的亲师兄弟哥四个。当时有人给他们送个外号叫四大侠客。 因为是亲师兄弟嘛，处事不分彼此。说这话在很多年以前，这哥四个在苏州府聚会在一起了。因为苏州啊是南侠王爱云的家，把这三个师弟都邀到家里头，老弟老兄的了，无话不说，从天文谈到地理，从地理谈到人和，后来就谈到武术之上，边吃酒边谈，兴高采烈。这个酒这东西有点误事，大师兄南侠王爱云呢就喝多了点儿。王爱云就说，说你看呢，咱们自从当年同堂学艺，后来呢各自闯荡江湖，我呀收了四个徒弟，大徒弟双钩将武殿章，二徒弟拔背哪吒宁波彪，三徒弟康茂才，四徒弟傅有德。说我这四个徒弟都是有出息的人，弓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，而且都做了阔差事，我算心满意足啊。我看老三忠侠艳荣，老四剑侠吴真，要说收个有出息的徒弟都不费事，唯独我最担心咱们老二。老二是谁？就是北侠唐云，有个外号叫唐矬子，个儿就不高。王爱云就说，说我二弟能为不小，但是因为身材矬小，恐怕收不着好徒弟，就是收着徒弟也不见得有出息。你说这不是醉话吗？当着矬人别说短话呀。北侠唐云也喝多了，听大师兄这么一说，当时火往上撞，哥哥好嘞，有您的有您的，对对对，您是比我强得多，您收那徒弟个保个都了不起，像我这么个头矮小，我上哪收好徒弟去，我心服口服。说完了这事就过去了，但是唐云牢牢记住大哥的话，回到苏州唐家寨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心说大师兄你可太瞧不起人了，个小就收不着好徒弟，这回我收拾叫你看看，不但我收个好徒弟，我把能为交出来还非打你的徒弟不可，看看咱们俩谁行。唐云憋着这么股火，在家里带了足够的穿子路费，便走江湖，不管村庄镇店河路码头，不管州城府县，他就挑这徒弟。要说他收徒弟费劲吗？不，挺费劲。什么原因呢？他有一个条件，个大的徒弟不要，非收个个小的不可，而且那个比自己还得矬点儿。你看这玩意儿就难了，个小的人可也不少，他有没有那种天分，能不能学出来，这是个问题。挑啊挑啊，唐云也伤透了脑筋，三年没找着好徒弟，最后在心里都想，是不是我跟我大哥我就甘拜下风了，这徒弟我就收不出来了。他心里都想着，在回苏州唐家寨的时候，路过金陵府，肚子有点饿了，找个地方吃点饭吧，有个饭馆叫德胜楼，他上去吃饭，他刚坐下发现跑堂的小堂官有点意思，长得嘎嘎脑袋两头尖，高颧骨缩腮帮，一对小圆眼珠子， 出来进去又活泼又利落，说话尖声尖气的，他讲这有点意思。等这小唐哥过来擦抹砖的时候，唐云偷着站起来跟他比了比个，比自己还矮着一拳，越看越相中了。等要完了酒菜之后，他把这小伙子叫过来了，伙计你过来过来。这小伙子把脑袋一拨了，哎，来了。我说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徐芳。哦，徐芳，今年你多大？14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没人了，父母早丧，什么亲人都没有了。哦，哎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吗？你非跑堂吗？能不能跟着我去练点武术？我教给你能耐，行不行？哟，那感情好了。徐芳闻听乐得直蹦，老爷子，您是逗我是真事儿？我从小就爱练习武艺，苦无老师的教导，如果您开天恩，在这儿把我带走了，我一定好好学。是啊，好好好。那么我跟谁去商议？您跟我们东家说就行，我是我们东家买来的，大概身价钱才10两银子，您给俩钱，将来我挣了钱我还您。哎，师徒之间还讲究这个事儿吗？啊，去把你们东家给我找来。徐芳转身下楼，时间不大，把东家找来了。这个东家50多岁，等来了跟北家唐云一见礼，唐云说你坐下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就把徐芳这事儿说了。东家一开始皱了皱眉，我老爷子，您把这人领走我没说的，所以是这么回事，买的钱呢，身价钱是10两银子，可您想想这些年我们管吃管喝啊，这不止10两银子了。唐云心中暗想：这种人多可气，哈哈！看这意思，价钱涨了，你就光算计这个钱，你没算计他跟你干活得出多少力。又一想，算了，反正我看中了，多花两钱不算个什么。我说掌柜的，你就不用转圈了，说该通个话，你准备要多少钱？多了我也不要，您给20两银子。把人就领走，不过咱们写成字据，日后一切我可不负责了，再回来我可不要。那是自然，我给25两。唐云有钱呢，把银子给付了之后，两个人立了个字据，从这么以后，北侠唐云把徐芳就领回唐家寨。到回来老头哪也不去了，把门一关，告诉手下人，谁来找我就说我不在，专心一意传授弟子的本领。等这一天呢，把小矬子徐芳叫上来，让他蹲了个小架，练2趟拳。老头试验试验，发现徐芳这孩子天资聪明，教一遍就会。哎呦，这银子我没白花呀，钱不钱是小事，主要是人才难得呀。开始教他24路小花拳，没几天的功夫，徐芳学会了，啪啪啪啪啪一练，哎呦，跟老师教的是一般不二。你想想，当老师的谁不乐意教这样的学生？教的是真教，学的是真学呀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从此以后，2、5更的功夫，爷儿俩就飙在一起了。北侠唐云把自己所会的东西10之7/8全传授给徐芳，这徐芳学会了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履平地，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是万丈高楼脚下踩，各种轻功术，各种拳脚，各路的兵器没有不会的，甚至在马上的马术，小矬子也无一不精。 除了练武之外，北侠唐云还教给徒儿攻杀战手各种兵书，凡是闯荡江湖的各种经验都是坑囊而赠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徐芳来的那一年14，一直教到29岁，就过去了15年。这15年把个徐芳可教成了，可以说这么句话，成了气候。那么北侠唐云光闭门教徒弟们不，经常领着徐芳出外的闯荡江湖，实际阅历阅历。光在屋闷着不行啊，按新词说得实践实践。五大派81门户，各宗武林的主要人物，各门各户的规矩，哎，都叫他阅历完了。所以这个徐芳呢，虽然说学徒期间他也长了不少的知识，到了15年期满这一天，北侠唐云把徐芳叫到面前，徒儿啊，来了多少年了？15载。行了。哎，老头心想，能耐是长了不少，这个还是那么高，这心里太满意了。徐芳啊，你今年多大了？29了。从今天开始你就算结业了啊，就算满徒。你呀，30来岁的人了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。你呀，得外头卖一卖去了。光学得学到什么时候啊？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明天你就起身离开我去闯荡天下。徐芳一听，吓得扑通跪下了。师父，是不是弟子有不周之处，得罪老师？怎么好么样的你撵我走？哎，怎么叫撵你走呢？你还是我徒弟，我还是你老师，叫你一个人前去闯荡。师父，那您叫我哪儿闯荡去呢？哎，天下那么大，哪装不开你呀？哎，不过为师告诉你几件事，你牢记心头。师父，那您说吧。第一件事，我教给你15年的功夫，现在我心里头有着底儿了，你就到了哪儿也不至于栽跟头吃亏。虽然不说能数一数二，也可以说是头牌的英雄。正因为你能耐大，为师替你担心，怕你走到邪路上去，不准奸盗邪淫。特别是这个阴字，你要记住，万恶阴为首，百善孝当头。你要仗着你有能耐，到外头采花盗柳，奸盗邪淫。你要叫为师我知道，我活活的掐死你，我把你脑袋给你拧下。你记住了吗？弟子记住了。另外一件事情，不许你用武术巧取不义之财。你到外头烧杀抢掠，你要干这些事情，为师也不答应你啊！那时候我也追你的狗命。另外我还告诉你一样事儿，你师大爷是南侠王爱云，你俩师叔一个叫中侠燕荣，一个叫剑侠吴真。特别是你这师大爷王爱云有四个徒弟，大徒弟双钩将武殿章，二徒弟拔臂讹诈宁波彪，三徒弟康茂才，四徒弟傅有德。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，你要打听到有这几个人，你就狠狠地给我造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张开眼，勇敢在一瞬间，奇迹的感觉，生命中注定的危机。 给你我还耀眼。 爱你爱我，就在实现梦想。